首周杰伦的《晴天》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，我是愉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《晴天》这首歌曲呢，其实是一首偏校园怀旧风的歌曲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有风花雪月，更多的也是怅然若失，很散文诗式的一种情怀。有周杰伦的演绎方式，就更带一些伤感。这首歌把回忆的情绪充分放大，校园时代的青涩，甜美纯真的爱情，桀骜不驯的叛逆，在这首歌里全部都能够体现出来。接下来这首歌《心墙》来自郭靖。 快乐的看每一天，第一次遇见影片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《心墙》来自郭靖。《心墙》这首歌呢，是电视剧《花样男子》的片尾曲和电视剧《海豚爱上猫》的插曲。海豚爱上猫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？那么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伍佰的《梦醒时分》。 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，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，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，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，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，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，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

骗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，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， 《生何求》是陈百强在1989年七月份发行的一张粤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其实让我想到了咱们在生活当中，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所要追求的东西，最可怕的就是自己不知道想要什么，而我就是那个不知道想要什么的人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菲，《忘记他》。 寥寥烟尘将风和恨抛掉，迷失了自己，忘记他，但愿忘除了欢喜，但愿将心灵也锁住，苦痛一起。

淡暧昧的空气，我和我的觉悟装得很风趣，我就像一颗洋葱，永远是被浇熄， 来自杨宗纬的《洋葱》，我想这首歌不用我多做介绍。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带给大家的是孙燕姿的《遇见》。这首歌呢是电影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的主题曲，是由易家扬作词，林一峰作曲，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曲，收录在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《The Moment》当中。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歌的歌曲当中，接下来的时间还会有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。 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，在。 飞过一片时间海，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。